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958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李显龙总理呼吁美国起数码贸易、贸易便利化同埋供应链以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同亚细安加强合作。喺华盛顿访问嘅李总理同埋亚细安部分成员国领导人出席美国亚细安商业理事会同埋美国商会嘅活动嘅时候话，呢啲都系美国推动嘅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计划所应该涵盖嘅领域。卫生部长王玉康表示，就算最近冠病病例增加，但系冇证据显示本地出现新一波嘅疫情。佢喺社交网站贴文话，自从上个月26号我国几乎重新启动所有嘅社交活动之后，当局就预料到病例会增加。由于一般人都接种咗疫苗，而且好多之前染病嘅人都已经康复，对病毒有好强嘅抵抗力。因此虽然病例增加，当局仲无需调整安全管理措施。本地嘅冠病单日新病例维持喺4000起以下，报3645起，另外有3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嘅数据显示，多数新病例系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49。 由于燃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士公司康复德高宣布，上个月4号起暂时将的士计程车资同埋等候收费调高一针嘅措施将会延长到7月31号晚上11:59。另外下星期四到下个月头30号由正义机场搭的士嘅旅客所支付嘅附加费将上调3元。有骗子冒充朋友打电话向受害人借钱嘅诈骗案又嚟啦。今年已经有587个人上当，损失超过270万元。警方话，单系呢个月就有至少43个人坠入呢一类嘅骗局，损失超过177,000元。朝鲜出现第一起冠病死亡病例，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当地有至少一个人证实死于冠病。报道话，一种引起发烧嘅不明疾病，由上个月底起喺当地传播开嚟。目前有大約187,800個人在接受隔離治療。印度近期出現叫做番茄流感的神秘疾病，80幾個兒童受感染，至少58個人已經喪命。當地媒體報道，中病的人都不到5歲。體育消息，第31屆東南亞運動會開幕式在美麗的煙花當中圓滿落幕，意思就是说冬运会的战火正式点燃。开幕典礼有多个表演者同台演出，还加入了不少的虚拟实景元素，呈现自从冠病疫情爆发之后好久没见的一幕。新闻报告完了。